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达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再聊一聊爸妈吧。可能这个过年假期结束了一周了，一周多了，大家这个又跟爸妈分开了一周多，有没有想念他们呢？ 并没有，很快乐。可能是很多 终于逃出了魔掌。 对对对，这我说的话可能是很多的子女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过年的时候跟爸妈天天在一起也是很好很舒服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有人在照顾自己吧。 当然了，有人给做饭，有人叫起床， 对，洗衣服， 绝不让你睡懒觉。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年过年回家你爸妈说你什么了吗？就是有没有对你一些期许呢，是吧？那你去年一年做的成绩有没有让爸妈觉得很骄傲呢？ 嗯，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骄傲的话题啊。你有没有让你爸妈骄傲过？让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对，我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我觉得还是很正能量，很有必要做这么一期节目的，因为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内心这个孝心不能忘啊，一定要做一个让爸妈觉得以你为傲的子女。 对，就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没有告诉爸妈的这个事儿啊，这次呢终于有一件事是要这个挺起胸膛让他们知道的。先说音乐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在我背后，就是写关于这个和爸妈的一些感情的。作者呢是黄明志啊。 对，在我背后其实就是说的是咱们背后呢有父母的支持厚望，对吧？他们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最坚硬的靠山。 我小鸡堕落，你知都在我的背后。每次被推到浪尖风头，每次被嘲弄受尽了折磨，每次潮起潮落，你知都在我的背后，从没离开过。看看听众朋友们都怎样的故事啊。这个叫做余错的朋友，他说呢可能也就是一大家子第一个考上一本大学，女孩子里第一个考出驾照的，大学从没挂过科，荣誉证书可以铺满一整张桌子吧。 哇，那你真的 还是挺优秀的一个孩子。 对呀，好优秀啊，余错这个朋友好优秀的女孩子。 陈独秀在热评第一个。 对，哎，下面有一个朋友留言了，就是评论他这条回复哈，他说那我们两个人情况很像哦。他说一大家子唯一一个上大学还是一本的，第一个有驾照的等等啊。 这个学霸们的集合，这学霸都爱听酷我音乐调频。 对，话说回来，萱草好像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是我们家第一个上大学一本驾照嘛。我妈也有，所以我不是唯一一个女孩子有驾照的。 骄傲骄傲 骄傲 骄 傲，对，我骄傲。 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守着我，从不奢望我能给你什么，安静地陪我笑，陪我痛，陪我走过每个挫折失败困难失落。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守着我，你的温柔抚慰着每道伤口，从来没放弃过，放开我，放我寂寞，我是真的一无所有，只有你爱我，只有你爱我，在我的背后，在我的背后。 下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封家书》。 觉得瞬间就走心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越来越好的钢丝儿，他说呢，我是一个健康的好宝宝，这一点让爸妈很骄傲。 对，其实健康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见过那种 就是从小啊，从生出来到十几岁，就有个几乎爸妈经常要带他去医院。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是爸妈赚的钱基本全都给他看病了。 哇，那真的就这没办法嘛，这可能就是说自己身体健不健康，这个真的是可能有的时候身不由己，就是大家都想健健康康的，但没办法是吧？世界上还是有这么多的疑难杂症。所以我觉得大家保持好自己健康的体魄真的很重要，不要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咱们就说不必要的负担。 就是小区的一朵花，你们就别再催婚了，婚姻大事我从没放下，现在有个不错的姑娘，把照片发你们看看吧。 子苑他说呢，作为一个女生，长到1.76米，一出门遇到认识的叔叔阿姨，他们就问你们家孩子咋长这么高的呀，真让人羡慕呀。有时候还问我妈我穿的衣服哪儿买的，觉得好好看呀，要给自己家闺女也买。 就你的衣品 模特一样。 对，哎，你知道吗，其实 衣服架子嘛， 个子高了就显得这个身材修长，穿衣服好看。 对对对，1.76米啊，真的是模特身材了，真的可以当模特了， 可以当模特，打个篮球都可以啊。 嗯，对， 做个秀什么 打篮球就算了吧，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当模特更好看一点。 什么意思？ 我个人觉得， 莫大人，明天那个女篮就女篮队员该找你讨伐了，你什么意思？ 对，我要和他们切磋球艺。 希望你们一切都好，不要让儿女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先写到这儿吧。 只看着你，他说呢，那应该就是长了1.7米变成家里最矮的人了。我的妈呀， 啊天呀，这也是个女孩子啊。 对， 现在的小孩子都长这么高吗？ 我觉得他们家是不是巨人王国？ 难道你是姚明的女儿？ 下一首歌来自王宇良的《每一刻的漂泊》。 对，每一刻漂泊都是很煎熬啊，想家想家想家。 这就是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的心声啊。其实我觉得在外漂泊的时候最想的还是家里人，最想的还是爸妈吧。 还有就是爸妈做的饭啊，家乡的味道啊，是吧？还有就久违谋面的小伙伴们，其实就是自己的根儿在那儿，然后就心里呢总是不由自主的要飘过去。 那是你对彼此爱的肯定，付出和收获也会成正比，让我不断回忆你笑的模拟，这一刻我一定好好珍惜不放弃。 勤劳的收割者，他说呢，昨天我和我媳妇儿去领证了，可以合法开车了，这是让爸妈最骄傲的一件事。 哎，我还挺想问问他的。 终于结婚了。 对，就是我，但是我的重点在于合法开车了，然后他还发了一个很好笑的表情。 看来以前都是无证驾驶呀。 嗯，对，很危险。北京交通局提醒您，请持证驾车。 违规开车，亲人两行泪啊。 对。杨小健他说呢，顶住所有压力，用一年的时间从班级倒数变成人们口中的学霸。今年考研报考了上海交大，希望一切顺利，只是想让他们挺起胸膛昂起头。 嗯，真棒，我觉得这种逆袭的故事总是让大家津津乐道的。 你发现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多都逆袭了，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来听我们节目吧。 对，都是因为听我们节目才得到了鼓励啊，这碗鸡汤你们要好好喝啊。 嗯， 曾经的你回来了，我漂泊太久了，不知道如何接受那一时的甜蜜。 抹抹茶他也说了一个关于学习的事儿，他说小学数学成绩非常的不好，过年亲戚问成绩的时候，感觉说出来会让爸妈很没面子，我就一直记在心里。上初中以后脑子突然灵光了，数学反而成了我自己的强项，有时候还能考满分。大一时高数考了97，现在是大学班上第一名，期末的复变函数考了99，终于给我爸妈长脸了，还要继续努力呀、啊！ 哇， 数学这么好，复变函数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我忘记了， 好拗口。 莫大人，你发现没？我们两个人这个智力巅峰就是在高考，高考结束后， 嗯、对，真的 全都忘干净。 对，大学以后可能就是背一些诗词之类的还行，就是真的是数学的完全忘了。大学我们都已经没有这个数学课了。嗯、 对，我们大学也是不上高数的。其实我觉得学习这个事情真的是要开窍啊！我之前英语不太好，就怎么记单词都记不住，后来不知道怎么着，这个脑门好像就是开窍了，哎，忽然间就觉得哎也没有很难嘛。其实我想说，就学习真的是要找对办法，要开窍。开窍很重要、嗯、 就是反正这条路一直走不通，就换一条路，另辟蹊径可能就容易多了。 我漂泊的每一个都心疼， 下一首歌了，来自于韩寒的《奉献》。 嗯，韩寒没想到还会唱歌啊，还是第一次听他唱的歌。 对呀、啊，唱的挺好的呢，所以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嗯，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这个朋友特别逗啊，他叫做樱桃甜的我呢，他说啊，我让爸妈骄傲的事可能就是天天在家被各种人 diss 还依然坚强的活着，并且活得还挺好。 谁不是呢？ 生命力很顽强嘛。 嗯，真的，我真的说谁不是呢，我们都像山菜一样，就是在家里各种蹂躏，被骂被打依然不倒。 对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嗯， 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 陈毅他说，我太听话了，和姐姐一起考上大学，给家族开了个好头，现在呢叔叔家的弟弟妹妹也都考上大学了，整个家族很体面。体面就好， 体面、 嗯、 对，体面，体面挺好。 这个朋友升级了，他说最让父母骄傲的是考上了研究生，爸妈终于可以发朋友圈了。 哎，我忽然间想起来一件，就是可能我妈妈会觉得比较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过年期间嘛，我妈在我这儿过，北京的家里，然后就每一次跟老家的亲戚视频的时候，我妈都要站起来说，来，我带你们看看她的这个房子，然后挨个介绍每一间卧室客厅什么的都不落下。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妈觉得你看我们有房子，就可能有那种心情。 哦，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子女啊有能力自己买了房子买了豪车，然后这也是让爸妈很骄傲的一件事。 我并没有买豪车，也不是我自己买的房子，在这里说明一下，北京房价真的很贵呀、啊、哎呀，希望新的一年能够降一降、 加油加油，北京也要加油， 对，北京加油。 下一首歌来自周深的《玫瑰与小鹿》。 最近这个周深的人气还挺旺的，是不是？他唱《大鱼》嘛，之前就很好听，后来参加那个、综艺节目，大家又像发现宝藏男孩一样，挖掘了很多的这个闪光点，就感觉好像要火起来了。 他确实是音色非常特别。 对，他前段时间上微博热搜，你看到了吗？就是有一个技能叫学猪叫。就是学那个猪被杀的时候、 啊、 那个杀猪声，可好笑。 萱草来，这个亲身示法来， 我特别想 亲身示范。 我现在那个想找一下微博上怎么叫的，然后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哎，算了算了算了。黯淡了朝霞，忽然间岁月凛冽，掠过白茫茫的雪。闪饭他说呢，我有一件让爸妈骄傲的事啊，从我1岁起的时候就自己能拿着碗吃饭了，而且不喜欢让大人喂我，都是自己吃。现在有了小外甥女儿了，妈妈还经常拿这件事来夸我呢。你看看你小姑啊，她都可以1岁的时候就自己吃饭了，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对，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记得你1岁的时候的事情呢？肯定应该也是父母， 是他妈妈经常说呀。 对的对啊，我觉得1岁的记忆真的大家都没有吧。 嗯，应该是吧，我是想不起来了。我现在最遥远的记忆可能就是我上小学之前的那几年，有个一两年吧，还有一些记忆。 嗯，我最早的记�忆，我自己认为可能就是3、4岁吧，那个时候，再往前就真的不记得了。可是他们却给你取名字叫做天空。雅爱婷 W 婷说，他说呢，让爸妈最骄傲的就是听他们的话，向他们安排的亲，嫁给他们满意的那个人，意外呢却是我们都认为彼此是最好的伴侣，所以很相爱。哎，这个结果很圆满， 这也是挺幸运啊。 哦，对啊。再不愿将花瓣低垂，月光 因为他披上雪白铠甲。这个女孩啊，她叫做一个王昭璇，她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却帅得惊天地泣鬼神。 上照片， 一个女孩子能有多帅呢？ 对啊，没图没真相。 知道吗，下面一大堆留言说我好想认识你一下。 我想去她微博里看一下她的照片。爱与起初 最后一首了，来自于阿信的《一半人生》。哎，这歌好像是最近热门的那个电影《飞驰人生》的里面的一个片尾曲 啊。不知道我们这期节目上的时候，这个电影还有没有上映啊？常佳怡他说呢，上高中的第一次家长会，我爸遇到了一个老同学，我爸的那个老同学小时候经常欺负我爸。家长会上我作为班长，不但受到了各科老师的一致好评，家长会结束后还让我爸老同学的儿子一个人收拾了教室，算是替我爸出气了。 哎，这挺好，父债子还嘛。有个朋友就说了，说他爸犯的错他儿子来还。 天道好轮回啊。 对，苍天饶过谁。苏他说呢，大一过完了四六级，花了大半个月把教师资格证的笔试过了，然后呢我爹就觉得很骄傲，然后呢他就很认真的问我说，你真的过了呀，哈哈哈。 可能还不太相信自己的儿子能这么顺利啊，这么顺利的考过。 对， 好姑娘他说，我这会儿说颜值有人信吗？ 哦，你的颜值让爸妈很骄傲吗？哎，但是我想说，所有的父母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得最漂亮最帅吧。 嗯，我立刻点到他的这个微博里看看他到底有多好看啊。 莫大人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说自己颜值高的女孩的。 青楼哆啦 A 梦他说呢，最骄傲的一件事是我工作了，终于不用和家里要钱了。这也真的是， 嗯，这个骄傲感真的是很强烈的。 嗯，而且第一月工资要给爸妈买件礼物才行，一定很开心。 对，而且就明明有一种炫耀感，是不是？你看我自己能挣钱了，然后我还可以孝敬你们，哎，觉得自己长大了。 嗯，就是反正看了大家这么多留言啊，我就感觉自己好惭愧啊，没有什么值得让爸妈骄傲的事儿， 反而还让爸妈操心。这么大年纪也不结婚，你要干嘛？ 哪有？ 哎，我刚才讲话有没有像你妈的语气？ 没有，我妈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是吗？哎，我想问你，你今年过年有没有亲戚问你关于感情方面的问题啊？ 哎，有，这还挺多的。我爸妈都没问，但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倒是问的挺多的，什么有没有对象啊，什么时候结婚呀、啊、你的弟弟妹妹可都要结婚了啊之类的话。 你看你都能倒背如流了。其实你爸妈妈了解你可能也就不再说了，反而是可能就是没有太了解你的亲戚们出于关心的角度就会多问几句了。 嗯，真的是，现在已经包括我妹妹和妹夫都已经为我的事操心了。 我也很操心，希望莫大人在新的一年中有一个好的归属。 嗯，我可能会闪婚哦，没准。 加油哦，看好你哦，但不要闪离就好了哟。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对，多失败几次就好了， 好， 是不是？ 呸呸呸啊， 呸呸呸，还是祝你能够这个一举能够获得幸福， 一击即中。 对， 好了，说了很多这个逗逼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期话题还真的是挺正能量的，我们总要努力努力吧，为了给爸妈争口气、 嗯、 为了让爸妈有一件事可以拿出去说，可以骄傲一下在亲戚朋友面前。 对， 对， 所以说为了他们我们要努力一下。 嗯，所以希望大家呢新的一年继续，请继续努力，是吧？然后为了能够成为父母的骄傲而努力。 嗯， 嗯，那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分享你的亲身经历或者故事或者这个想说的话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 嗯， 关注我们，每期节目征集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一个小微博在里面评论呢。 嗯，对，赶紧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嗯、就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拜拜。 嗯，拜拜。